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89集，龙王一扬手， 那好，开始。 代表神仙的脸就黑了，他不过是客气一下，没想到真不让他讲了。龙子龙女们呼啦啦冲向半塌的城门，一拥而入。在他们踏入城中的一刹那，似乎有一阵低低的沉笑传入耳中，那声音仿佛来自大地的深处，透着地狱般的阴沉。所有人不由制住脚步，侧耳倾听，却又什么也听不到了。龙子龙女们互相看看，心中饱满的热情和勇气被稍稍降了温，一点阴寒慢慢渗透，却是谁也不肯暴露自己的不安。各海域的队组各自交换了一下意见，身影迅速引进沉城的黑暗街道中。 你听到了吗？ 听到了。 是什么？ 不知道。离和尘面色肃穆，并未急着行动，先举目细细打量沉城的环境。中间的一条笔直街道是最宽阔的，应该是古城的主要街道，通向两边的还有数条街道，但是要窄得多。街道延伸出不远，就引进沉沉的水色中。 开始行动吧，黎哥哥。 一声清甜的声音传来，两人同时转头看向站在身后的月席。 月席，你不是应该在凌玄海的队组中吗？ 我要跟黎哥哥一队。 这个， 陈哥哥，你放心好了，要是能夺冠，奖杯算你们的，我不会抢的。 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黎清冷的插言，回你们的队，我们不能分心照顾你。月夕眸色一暗，脚一跺，赌气道：“ 我就要跟着你。” 两只雪白的小手攀上了黎的手臂，黎的蓝眸狠狠地划过。月席的手被刺痛般的颤抖了一下，不由得松滑下去，握成小拳头缩在身体两侧，暗暗咬着唇，眼里迅速浮上一层蒙蒙泪雾。黎都没有多看他一眼，目光在投向黑暗之中，不耐地蹙了一下眉头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走吧。飞身向着中间的主要街道急速游去，陈和月席赶紧跟上，三个人的身影迅速被暗影吞没。深入古沉城中，才发现城中的建筑虽然大多数已经倒塌，断壁残垣，仍然难掩当年的宏伟气势。这座城市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突然遭受沉入大海的灭顶之灾的？昔日的繁华瞬间定格，死亡伴随着永远的寂静沉入大海深处。死寂仿佛成了具备实质的东西，从四周沉沉压来，那么多龙子龙女撒入城中，居然没有一丝声息传来，仿佛所有人都已经被黑暗吞噬，整个沉城中只剩下了他们三个人。城中仍然完好处理的建筑其实并不是很多，他们一遇到没有坍塌的房子就进去查看一番，有的是民居，屋内的石质灶台和桌凳都还保存着，几乎可以看到很久以前一家人和乐生活的样子。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覆盖了厚厚的泥沙和藻类，无比的凄凉。他们还走进过一间小型的庙宇，里面所有的东西几乎已经被海水腐蚀殆尽，匆匆查看了一下没有见什么线索就往外撤了。陈却突然说了一声， 等一下。 他又走了进去，离和月夕跟进去，看到陈走到庙宇前方正中的神台下，食指顶端燃起蓝色的纸焰，俯身查看一尊摔成几截的石像。怎么了？黎问道，也跟着上前查看。 你看这个石像形象怎么这么怪异？ 陈蹙眉。黎定睛看去，只见石像雕琢的虽然粗糙，但仍可以看出其浑身上下球结的肌肉，上身格外粗壮，膝盖微弯，面部双目突出， 五官狰狞可怖，整个石像大概有一个人高，却在他的脚部又刻了数个小人，仿佛是在衬托石像的高大。月琪也凑上来看了一眼，倒吸了一口冷气。 好可怕的石像， 这难道是陈诚的古人供奉的神奇？李也感觉很奇怪，这些人怎么会崇拜这么一个凶恶可怖的形象呢？程接话， 这哪里是神呢，简直是魔鬼的形象，陈诚的古人信仰有些奇怪啊。 嗯，还是接着往下找吧。三人退出小庙宇，继续往前搜索，一路却一无所获的。眼前突然一宽，到达了一处宽广平坦的地方，整个空地有近千平米，呈现正圆形，地面有平整的大石铺成，像是一个广场。广场正中耸立着一个保存完好的高大环形建筑，巨大的石柱支撑着，是有华美雕刻的房顶，整个建筑透着威严高贵，俨然是一派神殿的气派。臣打量了一下四周， 这应该是陈诚的正中啊。 离看了一眼环形建筑黑沉沉的门口，进去看看吧。 等一下， 臣抬手拦住了他。 你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吗？ 离看了他一眼，再侧耳倾听，面色越发的冷峻，轻声吐出一句，他们去哪儿了？这是整个陈城的正中，这座环形建筑无疑是城中最显眼的建筑，可是为什么不见其他几十名龙子龙女找过来呢？站在偌大的广场上的就只有他们三个孤零零的身影而已，就连他们说话的声音也仿佛瞬间就被黑暗吸收掉一般。陈沉吟道， 难道通往这里的路只有对我们是畅通的？显然有人施了高明的幻术，使别的人走不过来。 离的眸色敛住一星寒光，冷声道，哼，既然这样，当然不能服了人家的好意啊。四周建筑的暗影里似乎有不明的物体引动，仔细看去时又看不分明，月喜只觉得一股透骨的寒意掠过脊背，不由得贴近了离的身边，声音都发颤了。 离哥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